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金红太师爷儿女，弟媳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下真邪雨，却不见秋香美若绝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天将他的啊，不今就为露西情 光，我还是要从容行事，慢点点走一步，要找得人。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望寂寞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我想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冬夏最近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妹多爹哥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冤枉，下一今日做病人啊。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啊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